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七十集，一口酒他们喝了好久才喝完，橙子已经是脸上发红，身上发热，呼吸不匀，暗道不好，这酒的酒精度数一定很高，劲道好大。想起当初答应小秀自己不喝只让离喝的承诺，感觉好挫败。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跑了再说， 我还要喝。 耳边传来离低哑的一声呢喃， 您请随意，我先闪了。 橙子朝着逃生路线爬去，却被从背后揽住，天一转，头一晕，又一口酒渡了过来。数渡之后，李满意的看到橙子的眼睛越来越亮，已渐入佳境。逃跑的事情已经被丢在脑后，橙子一把将酒瓶抢了过去。 轮到我了， 他精神劲十足地叫道。举瓶，离不放心了，不敢让他饮得太急，抬手想要夺酒瓶，橙子却自动放了下来，抿着嘴邪笑一下，脚一迈，豪迈的骑跨在离的腿上，揽住离的脖子，扶脸渡酒。饮下这一口热辣的酒，离的呼吸紊乱了，手紧紧扣上橙子的腰，将他压向自己的身体，橙子却推了一下， 再来， 再饮一口，再渡酒。好了，不能再喝了。李喘着气，将那酒瓶滴溜溜丢出好远。橙子也没有反对，只是牢牢地挂在李的脖子上，两眼看似放光，仔细观察，可以发现目光根本就不聚焦。身体的火焰早就点燃，在酒的辅助之下燃烧得更旺，离却努力地压抑着不要让它成为火灾。离费了那么多力将这个家伙灌醉，只是想听句话而已。数年前自己把龙魄赠予了他，那时候他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娃娃。离赶到那海难现场时，他正在下沉，下沉，离毫不犹豫地就把龙魄渡给了橙子。随后赶到的陈大吃一惊，怒吼着骂他蠢，去抢他怀中的女娃，要求离立刻吞了女娃以得回龙魄。离紧护着橙子，告诉大哥既然救了就绝不反悔。看着离决绝的脸，陈暴怒之下又无可奈何，声称不要管他，纷纷离去。离把女孩拖到水面，自己影在水底，直到女孩被一艘渔船救走。离却没有就此回紫禁城，一是担心别人知晓他将龙魄复出的事情会危及到女孩的安全，再者是他厌倦了龙族的生活。在陆地上，离寻到了一个美丽的山谷索雾谷，并在那里住了下来，一住就是十几年。安静一世的生活很对他胃口，心中却总是有一块空荡荡的。他知道那是因为少了龙魄，龙魄是龙的灵魂，其实一直与离保持感应，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呼唤着离，那呼唤越来越强烈，离终于没有忍住去寻找他的龙魄了。那个因他龙魄而活下来的女孩这时已经长大，或许是因为龙魄的存在，他对这个女孩有莫名的亲近感。但是离并没有想那么多，只觉得反正龙魄这个女孩也用不到了，自己设法取回来就是，也好填补心中的空白，也好恢复成一条真正的龙。闯入女孩的生活之前，小修就给她支损招，说凭借她的美色，只要随便一脱，保证那个女人就扑将上来，搞定，走人。然而，事情的发展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，那女人非但没有扑过来， 还差点拿锅子将他拍扁。迫不得已，李只好循序渐进，慢慢来。但是，就是在这慢慢来的过程中，自己一步步地陷进去了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真正想要的不再是龙魄，而是变成了那个女孩本人呢？是自己做平面模特那份工作时，女孩误以为他被非礼了，拿脚踹那个色狼的时候吗？是他不喜欢那工作，女孩对他说，如果不喜欢，就不要去做的时候吗？还是自己把小壳丢到马桶后，女孩又受伤又发烧又哭鼻子的时候？龙王三太子自己也搞不清楚了。然而确定的是，让自己彻底沦陷的是上次女孩喝醉时嚷出的一句，我相信你， 我相信你。 这个时候，昔日将他们牵连在一起的龙魄突然成了一个碍眼的东西，离得接近成了有目的，他的意图变得不单纯。这让离靠近女孩的时候莫名其妙的愧疚，他没有勇气自己坦白最初的目的，只因为那一句我相信你，让离无言面对。没想到陈却替他说了，女孩也没有暴怒，很好，很顺利，离应该感到开心吧。可恶的是，这个女人居然将自己丢在床上对他吼叫，不就是上床吗？上一次床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离气疯了，这么无所谓，这么应付，怎么像是在完成一项城市化的任务？现在离对那个该死的龙魄恨之入骨，是他横亘在他们中间，让局面变得如此尴尬，让本来很单纯很原始很有爱的交流变得如此麻烦。离却不相信这个家伙，心里完全没有自己，他只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已。于是离就想帮橙子一下。橙子这个家伙与正常人不同，清醒的时候根本就是头脑不清，满嘴蠢话。想起上一次醉酒事件，离就想，那就不如灌醉了他，让他在醉的时候说一句清醒的舒心的真话给自己听。说吧。离的脸贴近橙子驼红的脸蛋，诱导地说， 说吧。 橙子面带官方感十足的微笑，响亮地重复道，说你最想跟我说的话。谆谆善诱， 还你龙魄。 橙子一字一句地字正腔圆地回答，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冷了？ 眸子方才还急于燃烧，片刻间就结了冰的离，浑身突然爆发出冷冽寒气，一把将这个东西推离自己，站起来径直走了出去。被甩在地毯上的某人丝毫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，酒意上头，脸色迷蒙，蜷在地毯上很甜美的睡着了。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